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朝鲜图书邮票及手工艺品展览会开幕式9月8号在俄罗斯莫斯科州德米特罗夫市历史博物馆举行。展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与普京总统会晤的照片。展会场里展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金正恩同志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和介绍主题朝鲜自豪现实的图书，以及凝聚着朝鲜人民智慧和才能的手工艺品。德米特罗夫市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了开幕式。参加者向伟大的金正恩同志与普京总统会晤的照片献花束并鞠躬致敬。